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辛苦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舒心的酒呀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畅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自个先带花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废，待到理想化糊涂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沙鲁，沙里哇，沙里哇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书角儿一串又一串，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。城东门上有个魁星，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，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，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你找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， 再见再见， 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， 再见再见， 时光短暂， 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 Yeah.